这儿来，在风三里都是我想你，五二零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开心，在三里都是我想你，五二零是我爱你，零零零是要开心。 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走进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旅游局消息，五一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同比增长14.4%，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12.6%。2017国考调剂近日启动，包括中央机关在内共涉及2377个空缺职位，需要补录4127人。符合条件的考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根据了解，这是近3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补录。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最终接头近日吊装，并且进行了海底对接。它的对接成功，标志着全长5664米的海底隧道全线完工。人社部近日发布通知，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30元，同时个人缴费标准也同步提高30元。 偏偏飞舞，从未见过。

在问你为什么，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又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命和心，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破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和你一起刷新微博。北京晚报发表，五一劳动节结束之后，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根据统计，每年有相当多的工作岗位正在减少并且消失。那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有一些岗位很快会被机器人所取代。当我们在为劳动而自豪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就是，劳动者怎样能够赶上时代？我们又怎样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让自己的劳动仍然有价值？那你有这样的困惑吗？你是否也存在有危机感呢？来看网友评论。摸摸哥哥打说，对机器人上岗这个问题我很支持，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必须支持，必须为此高兴，非常欢迎哦。勇往直前说，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智慧，为劳动者点赞，也为劳动者致敬。劳动者呢，只有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充实自己，钻研新技能，提高自己，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创造更高更好的劳动价值。继续刷新微博。央视新闻发表，前不久刚刚过去的国际不打小孩日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那这是一个旨在宣传正面管教方法，倡导儿童人权的日子，希望不要再把爱孩子当作简单粗暴的借口了。那么问题来了，你小的时候挨过打吗？因为什么原因挨打的呢？那爸妈打你都会用什么武器呢？如果说为人父母的你，如今会打自己的孩子吗？来看网友评论。爱雪说，小时候挨打感觉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犯错误了被父母亲打几下是可以接受的。那现在孩子犯了错，学校不敢打，老人在家不让打，只靠正面教育。孩子有的时候呢，也只是口头改正，该犯错误的时候一点都不长记性，所以孩子的教育应当有体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说，古人云，棍棒底下出孝子，树苗不护不成才。适当的体罚可以纠正不良的习惯，增加记忆，赞成适度体罚。 Lucky 说，小时候犯错经常会被爸爸打，长大了才知道爸爸也是为我好才会出手教育，但那个时候的我啊，貌似越打我越爱犯错。那现在呢，为人母了，每每孩子犯小错打他之后呢，还是会觉得后悔不已。其实最明智的教育就是讲道理，而不是暴力教育。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曾经。

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

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哦，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过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城市周边游、乡村游依旧成为游客首选，自驾游客异常火爆。景点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提出2017年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新增30元，平均每人每年达到450元。此外，2017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个人缴费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提高30元，平均每人每年达到180元。日前，23个督查组共检查282家企业单位，发现175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62.1%。据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表示，北京市鼓励共享单车发展，会对共享单车总量进行控制，但具体数量将由各区根据出行需求等自行掌握。今年本市将建成600公里自行车道，让市民骑行一路畅通。 见到 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我爱你》，这样一首歌曲似乎很适合在春天的迷迷蒙蒙当中去听。人都说春天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季节，而我却觉得它也同样是一个懒懒散散的季节，适合听慵懒的音乐，适合和喜欢的人在午后，在黄昏，在并不太重要的某一天，推得半日闲，静静地坐在一起听喜欢的歌曲。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春天快要过去了是吗？继续来听到齐秦《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荒，海一枯，心留一片土，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 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张爱家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说地狱波浪心是忽明又幻，像空气里灰尘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冰晶还没汹涌，最深的看不见，回忆随波浪推移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莫名的意外，心锁了就打不开，紧握的谁都不明白。Let the happiness in， 拉不住渴望的坠落，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 You got to。说地狱波浪心是忽明又幻，像空气里灰尘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冰晶海面汹涌，最深的看不见，回忆随波浪推移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梦心锁了就打不开，紧握的谁都不明白。Let the happiness in， 拿不住渴望的坠落，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 You've got to let。You've got to let the happiness in. You've got to let. You've got to let. You've got to let the happiness in. Let the happiness in. Thank you. 天一天一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变发现，终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仍然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你已告别，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远。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远。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下班回家开进小区最担心的是什么？有时并不是怕抢不到车位，而是怕不定什么时候就窜出来一条狗，躲开了还好，万一不留神压个正着，可就闹大麻烦了。毕竟现在的人都把宠物当成亲生儿女一样看待，如果真开车撞到了狗，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汽车撞狗是否属于交通事故。交通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机动车和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事故，也就是说撞狗、猫、鸡、鸭、鹅等动物都不属于这个范畴，最多只是民事纠纷，只要和宠物的主人协商好赔偿事宜就行了。那怎么划分责任呢？如果是车辆在违章的情况下撞的狗，那么车主就得负全部责任。如果正常行驶撞的狗，不管旁边是否有人，都应该先停车报警，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解决。同时要看宠物当时是否有安全保护措施，例如是否拴着狗链。切记，要是选择逃逸的话，不仅要负责赔偿，而且车辆维修保险公司是不接受赔偿的。在我们了解了车辆撞狗后该怎么处理的同时，也要劝诫各位宠物主人，为人为己都要一定要给宠物拴好保护链。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养宠物的要小心照顾，开车的更要注意。 云层那么低，低得那么虚妄，飞机里成卷翼的累积，跑来又跑去，独轮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我忽然停在这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晚间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忘放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床只在困倦里人，我渴望我珍惜过的爱和相遇，有些跟着时间跑掉，一程接着一程飞得累了，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了，曾那么多好奇，叫着青春的本意，拖着皮箱火热的喘息，沉睡在夜空里，秋虫呢喃的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想。有些人没想过会失去，此刻已永远的失去，来不及好好 像孩子在爬楼梯，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倔强的离开你。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那难忘的脸庞在时间静止中。 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何以像只小猫长出这张爪太利，难免朋友被我找上之后要远走高飞，还会自重心叫似着任性的年纪，一天猫爪都顿了，再和信都给他抱起，迟顿了方领略最简单的道理，要恕我喜欢斗气，原来代价不菲，乘风破浪才学懂珍惜，鞭挞我的一个个，用这一个成长科的手，让比伤口更多谈恋爱恨，明白我是个不可爱的一个我，让那一个远离我，才让这一个接受到这一个我。微笑待我解开争吵那些琐碎事，情绪流过事过境迁之后再没有一丝，何以没法好好放下像个小孩子，即管喜欢不用怕，纯凭直觉不需三思，曾信相爱是要简单的睿智，谁爱我多么细致，为何到了分手方知，乘风破浪才学懂珍惜，鞭挞我的一个个，让这一个成长科的手，让比伤口更多谈恋爱恨，明白我是个不可爱的一个我，让那一个远离我，才让这一个受到这一个我。曾经每一位最后纵使感动错，不管结果，从遗憾里也没我。曾经幼稚盲目的威逼，不爱我的喜爱我，但每一次留低了 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